今天非常荣幸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宪政是如何起源的这个话题。那么说到起源呢，至少得从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说起。在那一年，一群清教徒坐着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小船，漂洋过海，从英国、荷兰来到了新大陆，来到了北美。在那里开疆拓土，形成了此后我们所说的北美殖民地。北美殖民地。那么这些人呢，在下船以前，他们签订了一份很重要的公约，也可以说签署了一个很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就叫做《五月花号公约》。那么之所以签订这样的一个公约，一个宪法性的文件。他们目的在于，到了这个蛮荒之地，他们该怎么样能够自由而和平共处？用什么样的原则、规则来规范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哎，本着这样的一个目的，本着自由而和平共处的目的，他们立下了这个公约，签署了这个宪法性的文件。那么自此之后，北美殖民地便一发而不可收。比如到了1639年，在康涅狄格那里有一些殖民地，他们签署了一个叫《康涅狄格基本法》的文件，是那几个小镇、那几个殖民地的一个宪法性的文件。还有1641年，在马萨诸塞，是吧？在这个温斯洛普的带领下，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建立了，他们起草了一个马萨诸塞自由宪章这样的宪法性的文件，等等，在此后150多年、160年的历史当中，殖民地的历史当中，可以说有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这些宪法性的文件，那么殖民地的民众正是凭借这些宪法性的文件、这些宪章、这些公约，来建立了一个自由、和平、自治的共同体。当然早期的时候他们是分散的，一个镇一个镇，后来这些镇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这个政治共同体。那么今天就是美国这些乡镇呢、这些市、这些县的他们的起源，特别是在东部，是吧？后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新英格兰地区。新英格兰地区。那么这一段历史对于美国的此后的宪法、宪政的发展，可以说是起了奠基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我们仔细后来研究1787年宪法，我们就会发现。在1787年宪法里边确立的很多的原则、很多的规则，已在殖民地时代其实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了。所以理解美国的宪政，要把它当做一个连续体，从殖民地时代到独立，到后来建国、立宪，成立美利坚合众国，他们中间是有这种连续性的。联系，比如这种自治的传统，当托克维尔在1831年去美国之后，他发现，美国有着这种强烈的地方自治传统，这从哪来的？这就是从殖民地开始的。特别是他在新英格兰地区发现这些乡镇的这个会议、乡镇的机会，是当地的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行使自治权利的这个基础关键。行使自治权利，民众都有机会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在他们的小每一个小 town 当中，那些乡镇都是高度独立、高度自治的，高度，在托克维尔看来，那么这些高度独立、高度自治的乡镇，正是美国民主的根基，美国民主的基础。所以要理解美国民主，不是去看美国的总统大选，不是去看全国性的政治，而是要看它的地方自治。 而是要看它的乡镇自治。没有了这种地方自治，没有了这种乡镇自治，全国性的民主将没有根基。将没有根基，因为民众不知道该如何行使他民主，如何享用自由。而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地方自治，这种乡镇自治，正是人们学习运用民主、学习享用自由的这个学校。学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理解美国，要理解今天的美国，就必须理解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当时他们是如何生活，当时他们是如何组织的。那么这就说到来美国的这群人，他们非常特殊，他们是一群清教徒，非常虔诚的清教徒。他们秉承了一个基本的理念，或者说他们秉承着基督教圣经当中的一种特殊的传统，叫圣约传统。来这里开疆拓土，开垦殖民地。那么这种圣约，根据这种圣约传统，它的基本理念就是人和上帝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关系，延伸到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也是这样一种平等的关系，平等的伙伴关系。就比如说不同的乡镇之间，是吧？不同的县之间，不同的市之间，也同样是一种伙伴关系。而这一点对美国此后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对美国的联邦制，可以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联邦主义其实就是起源于基督教当中的这种圣约传统，这种叫联邦神学、联盟神学。那它和这种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和这种中央集权体制，和这种大一统体制完全不同，或者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殖民地时代，美国的这种治理方式已经有了联邦主义的影子，虽然它跟日后1787年宪法所确立的联邦制还有很大的不同，是吧？但是它已经提供了这种思想和精神渊源，和精神渊源。那么制度上的完善要等到美国国父们去完成，去完成。所以殖民地时代可以说是对美国的宪政而言，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实验。那没有这种实验，就不会有后来成熟的美国宪政，就不会有这种成熟的美国宪政。比如我们如果去观察、去了解、去阅读殖民地时代的这些宪法性文件。当时很多，比如他们都已经确立了分权制衡，是吧？他们都已经实行了两院制，他们的司法都已经高度的独立等等，而这些通通都被后来1787年的宪法所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发扬光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理解殖民地时代的这种宪政实践和宪政经验，就无法理解后来美国独立之后的这种这个宪政尝试，是吧？宪政成果。那么这是就殖民地时代的一个这个贡献，殖民地时代的贡献。那么到了这个18世纪的中期，随着殖民地和大英帝国之间的这种矛盾不断的上升，因为征税问题啊，因为英国议会里没有殖民地的代表，但是英国照样要对殖民地的民众进行征税，这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因为当时对于美国对殖民地的人来讲，他们说我们是英国人，我们是英国公民，如果我们是英国人的话，我们当然应该享有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 那么在英国本土，英国人在议会里都有自己的代表，他们才交税、才纳税的。而我们殖民地的民众为什么没有在议会里没有我们的代表？你可以向我们征税，这违反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或者未经纳税人同意不纳税的原则。而这样一个原则，在英国的历史上，在欧洲的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是吧？它甚至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啊，那25个贵族逼着约翰王签署大宪章，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限制他的征税权。就他规定，国王要想征税的话，必须经过这些贵族们同意，才能征税，否则的话不能够擅自征税，不能够擅自征税。那么美国人对这一点可以说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这个领会和理解。他们无法容忍英国的议会向他们征税，英国的国王向他们征税。那么，于是他们就滋长了一种想要从英国独立，想要从英国分裂出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一种观念。那么，随着时势的发展，到了177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肯定要从大英帝国独立出去，于是就打响了这个独立战争，是吧？独立战争。那么到了1776年的时候，美国的国父们就在费城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布他们要从英国独立。那么这个独立宣言可以说在美国历史上同样是又一次开创性的。这个举动，开创性的举动，因为它确立了很多根本性的原则，被日后的1787年宪法所继承，或者至少是默认了这些根本原则的重要性，或者在这些原则基础之上起草了新的宪法。所以，应该把独立宣言和1787年宪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解和解读。有些人希望把他们分离开来，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文件，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独立宣言它不是一个法律性的文件，它所确立的都是那些根本性的原则，比如它确立了这个自然法的原则，它确立了天赋人权的原则，是吧？人人被造而平等，是吧？造物主赋予了人们，是吧？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吧？他还确立了政府的正当性必须来自于人民的同意这样的原则，没有同意，政府是没有合法性的，是吧？而且当政府变得专制、变得腐败的时候，民众有权利推翻它或者改变它，这些都是非常根本性的原则，根本性的原则。那么这些原则可以说指导着1787年宪法的起草，甚至到今天为止，它依然在左右着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虽然它是隐性的，它在潜移默化的起作用，当然，到了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总统就是诉诸于独立宣言，来解放南部的奴隶，说我们独立宣言当中不是宣扬了人人生而平等吗？那么我们怎么还能拥有奴隶制？那这跟我们独立宣言当中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通过诉诸于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发布了解放奴隶的宣言。解放奴隶宣言，如果黑人和我们一样是平等的话，和白人一样是平等的话，那么他们当然也应该享有那些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自由权、生命权、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独立宣言的签署， 可以说就决定了殖民地的命运。殖民地肯定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大英帝国决裂，和大英帝国决裂，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政治共同体。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最终美国取得了胜利，赢得了这场战争，以至于他们可以放心的在那块新大陆上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来实验他们在独立宣言当中所确立的原则，来实现他们在殖民地时代的那些政治理想，那些政治理想。独立之后，各州很快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但问题在于，他们都各自为政了。每一个州，每一个殖民地，13个殖民地，其实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那么很快，他们看到了这种治理方式的这种弊端，因为他们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吧？因为这个贸易啊，因为这个领土啊，也发生很多的这个纠纷。那么该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者联合起来怎么样可对付虎视眈眈的那些欧洲大国？虽然他们战争中胜利了，但是是吧？英国、法国、西班牙，还在他的周围，他随时都有可能又发动进攻，随时有可能吃掉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所以他们决定联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邦联，非常松散的邦联，主权基本上还是在各殖民地各州手里，是吧？他们只是有了一个邦联国会，协调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的事务，特别是防御，特别是这个战争方面的，但是这带来很这个邦联实行不久，就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交税，我们要打仗，我们要防卫，要进国防的话，那么我们要求，我们需要税收。你怎么征税？你现在征税的对象是每一个殖民地，是每一个州，因为这个邦联它是一个邦与邦之间的联合，它跟个人没关系。比如说，你要像让纽约州，让纽约这个殖民地每年交是吧50万美金的税，如果他拒绝交你怎么办？你说我不交，我认为这样不公平，你这个邦联怎么处罚他？你没有办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处罚，只有通过战争。你要对纽约殖民地开战，你才能迫使，因为你没办法抓任何人，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司法审判的方式来执行你的法律，是吧？更何况他也根本没有执法机关，他没有行政机关，比如邦联没有总统，是吧？他也没有法院，也没有司法机关。那你的法律，你邦联国会制定的法律，也只能沦为一纸空文，只能沦为一纸空文。所以这个邦联实行不久呢，这些殖民地就发现，根本没有办法落实，根本没有办法落实他的法律，落实他的政策，落实他的政策。所以这些殖民地之间呢，这个因为贸易、因为领土、因为航海等等，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呢是不断的出现，非常危险。如果他们内部出了矛盾呢，外部的力量就可能乘虚而入，是吧？就肢解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到了1787年的夏天，是吧？55位美国的这个领袖人物，后来都这些人被称作叫美国的国父们。他们聚集在费城的独立大厅，召开了一个夏天的制宪会议，冒着这个炎热的天气，酷暑可以说是。那么这个 但是他们去之前的目的是为了修改原先的邦联条例、邦联条款，没有想要制定新宪。后来发现呢，那个旧的邦联呢，没有办法修补，必须得另起炉灶，才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全国性的政府，也就是后来的联邦政府，也就是后来的联邦政府。于是他们干脆就推倒重来，起草了一部新的宪法。这就是1787年宪法。这个宪法呢，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贡献，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开创了先河。它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这种成文宪法，当然说的是从全国家层面上讲，其实美国的州它也成文宪法比它更早，是吧？比它更早，比如说1780年就有这个马萨诸塞宪法，这宪法还在实施，是吧？那么这个1787年宪法呢，它有很多的这种独特之处，它的核心就是确立了以双重分权制衡为架构的这样的政体，它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一个复合共和国，一个叫 compound republic，就是共和国里边套着共和国，每一个州是一个共和国，然后整个联邦是一个共和国，是一个大的共和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理论家们的认为，建立一个共和，要想建一个共和国的话，只能在一个国土狭小的范围内完成，就像日内瓦、像雅典这样的，只能建立一个小的共和国，而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大的共和国。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他说：“如果一个共和国太小，它就容易为外部的力量所吞噬，是吧？如果一个共和国太大，它就容易为内部的这个缺陷所腐化、所败坏、所败坏，也就是说，这个共和国，太小也不行，太大也不行，太大也不行。而在此前的历史上呢，只出现过小共和国，威尼斯、佛罗伦萨，是吧？这样的小共和国，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大的共和国。但是美国国父们说，一个大的共和国不仅可行，是吧？而且会更好，而且会更有利于防止专制、防止暴政，特别是防止多数的暴政。麦迪逊在《联邦大人文集》第10篇是讨论了这个精彩的问题。那是一个经典的这个篇章，可以说是，他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防止这种多数的暴政呢？因为这个共和国里边，少数先要欺压多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总是按照多数决的原则。但问题是，如果多数欺压少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他讨论的话题是从这个派系之争开始的。如果多数这个派系占了上风，又欺压少数，侵犯少数的权利和利益，那么该如何在一个共和国里杜绝这种情况，防止这种情形的发生？麦迪逊给出的答案就是：通过代议制，通过分权制衡，通过联邦制建立一个更大的共和国，建立一个更大的共和国。说一个共和国如果太小的话，里面的利益必定是比较同质性，利益群体比较少，利益不够多元化，所以要想形成多数比较容易。但是如果建立一个大的共和国，通过代议制，通过联邦制，让这个国土的范围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共和国里面，利益必然多元化、分属，是吧？ 这些不同的利益，千差万别的利益团体，要想形成多数，变得非常困难，变得非常困难。特别是当他们为了不正当的目的去欺压少数的时候，哎，所以麦迪逊发现，这样的一个大共和国反而是更有利于保障少数，更有利于防止多数暴政，更有利于保障美国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共和国。这样的国，哎，所以他说，建立一个大共和国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遇的，是值得追求的，是应当去追求的。那么，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因为此前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一个大的共和国，一个大的共和国。那么这个双重的分权制衡架构，可以说是这个大的共和国，是这个联邦共和国的它的关键，它的核心，它的核心。因为你怎么样来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防止这个共和国会发生蜕变，防止在这个共和国当中有权的人会滥用权力，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你把这个共和国建立起来，你把权力赋予了一些人，你怎么防止他们滥用权力，防止他们为所欲为？防止他们为所欲为。那么美国国父们呢，就通过这两种办法，一种是横向的分权制衡，一种是纵向的分权制衡。那么这种横向的分权制衡呢，不是他们的首创。从洛克啊到孟德斯鸠啊，是吧？这些理论家们都提出来过这个横向的分权制衡，也就是三权分立的问题。在立法、行政、司法之间分权制衡，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三个机构要让他们能够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虽然这个权力的行使要让这三个部门分别行使，是吧？也就是说，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要交给这三个不同的部门。比如，立法权在美国是交给国会，行政权交给总统，司法权交给联邦法院。除联邦最高法院以及下属的这些法院，那这三个机构，不同的机构分别行使这三种性质不同的权利，一个是制定规则，或者叫确立规则，一个叫执行规则，还有一个是解释和适用规则，也就是他们各司其职。但问题是，你仅仅让他们各司其职还不够。因为你如果让他们分别行使不同的权利的话，你怎么让他们相互制约？你要想让他们相互制约，在他们之间必须得发生某种关联，必须得有关系，必须得把他们关联起来，他们才可能制约对方。于是美国的国父们就想了很多的办法，让他们能够相互制约，让他们能够相互制约。虽然此前的孟德斯鸠啊、洛克啊都谈到了三权分立，但是他们都没有去仔细的思考这种分权制衡的细节，如何能让他们制约起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什么样的手段。他们之间才能保持平衡，一个不大于另一个。那么，首先这三个权力之间必须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是不是平起平坐的话，就根本谈不上制衡。如果一个权力高于另外两个权力，那就谈不上制衡的问题，就没有制衡可言。你也不能让，是吧？一个权力对另外一个权力负责，或对另外两种权力负责。他们之间必须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 那接下来如何制衡呢？如果让国会拥有立法权的话，那你应该让另外两个机构，哎，能够对这种立法权进行一定的钳制、掣肘，你才有可能制约立法权。于是他们就想出来了，让总统拥有否决权对立法，是吧？你不是国会可以立法吗？你立了法，如果总统认为这法律不合适、不适当，他可以拒绝签署，他可以行使否决权，那你这个法律就通不过，就不能生效。当然他们也规定，是吧？如果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再通过这个法律的话，那么总统的否决也不行。麦迪逊说，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和国，我们最终必须得让这个占多数的机构占有上风。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法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可能。所以总统的否决基本上总是奏效，基本上总是奏效的。还有，比如说这个法院怎么来制约立法权，是吧？你国会要通过一个立法，这个立法如果说它要不适当，比如说它违反了宪法，哎，这个时候呢，司法机关法院就可以宣布它违宪无效。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享有对法律的审查权，这在美国就称之为叫司法审查，是吧？其他很多地方也叫违宪审查，一个意思。也就是司法机关可以对国会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如果被认为违宪了，它就可以被宣布无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非常重要的权，因为没有这个违宪审查权的话，那么国会通过的法律如果违反了宪法，也没有办法得到遏制和纠正，那你的宪法其实就可以被法律架空。比如说你的宪法写得很漂亮啊，人们享有这种自由那种自由，但是如果你通过的这些法律啊，其实都架空了宪法，都剥夺了人们享有的那些权利和自由，但是你居然这些法律能够大行其道，不能够被制止，不能够被司法机关制止，那你的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的，毫无意义的。你有再漂亮的宪法也没用，也没用，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没有司法审查的地方，在没有违宪审查的地方，都没有宪政可言，那里的宪法也都是一纸空文，任何地方都不例外。只要没有司法审查，没有违宪审查，你有再好的宪法一点用都没有，是吧？一点用都没有，那不过是一纸空文，是吧？徒有其名，徒有其名，徒有其名。所以说，哎，立法机关的这种立法权，我们看到它既受到了总统行政机关的制约，又受到了司法机关的制约，以至于立法权被关进了笼子里。你不能为所欲为，你不能想制定什么法律就制定什么法律，对吧？还有两个机构在虎视眈眈的看着，在盯着你，以至于你必须得谨慎的进行立法。经营立法，那么这是立法权受到的制约。那行政权也一样，比如总统享有行政权，享有执法权，那总统要是滥用权力，超越自己的权力，那该怎么办呢？另外两机构也可以制约他。立法机构对他的制约就是他可以弹劾总统，比如说你总统如果为所欲为， 是吧？滥用权力，你可以被弹劾，是吧？去年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国会弹劾了特朗普总统，啊，当然弹劾没有成功了，什么通俄门，是吧？通这个乌克兰门，证据不充分，很难得到这个支持。在历史上当然也有过其他几位被弹劾的总统，是吧？尼克松总统也被弹劾，当然还没有等到弹劾，他就已经辞职，是吧？没等弹，因为弹劾这个程序要求也很严格，是吧？要下议院来发起这个弹劾，提起弹劾，相当于提起诉讼，就由众议院提起弹劾。发起弹劾，由参议院来审理弹劾，并且是2/3多数同意才行，难度非常的高。你不能说你不喜欢一个总统，你就要弹劾他，你国会就滥用权力了，是吧？你要有充分的证据，还要能够让2/3的多数同意，难度非常大，难度非常大。当然，你如果随意的可以弹劾的话，那么总统这职位就很不稳定了。是吧？因为反对党经常可以利用这个权力来把一个总统弹劾下去，对不对？但无论如何，国会中总统对总统的这个弹劾权呢，那可以说都是一把杀手锏啊。虽然平时他不用，但是呢，他随时可以用，如果他要用的话。那么另外一方面，司法机关对于总统权力也同样有所制衡，同样有所制约。什么制约呢？就是司法机关也可以宣布总统发布的命令违宪，也就同样他可以行使违宪审查、司法审查的权利，就像对国会的立法一样，对国会的立法一样。但如果总统要是违法的话，那么法院对他还可以进行审判，哪怕你是最高行政长官，你也可以被审判，任何人都不例外。那么同样的道理，司法机关也受到另外两个机关的制约。那么什么制约呢？一种制约是事先的制约，也就是说对法官的任命。一个人要想当上法官，首先得有联邦法官。我说的是要有总统的提名，然后国会的批准，国会就是参议院的批准。也就是说，没有经过这两个机构，你当不上法官，这是一个事先的制约。任何一个想要当联邦法官的人，第一，得总统的提名你；第二呢，那参议院的批准你，得批准你。满足这两个条件，你才能当上联邦法院的法官，不管是联邦最高法院，还是上诉法院，还是这个地区法院，还是地区法院，这是事先的。当然也有事后的制约。如果说法官要是贪赃枉法、滥用裁判权，他也可以被国会弹劾，也可以被国会弹劾，所以这种两个方面的制约，你让司法机关也可以确保他在自己权力的范围内来行使。当然司法权和另外两个权力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经常强调司法要独立，我们从来不说国会独立或者立法权独立。也不说总统要独立或者行政权要独立，而我们偏偏要说司法要独立，法官要独立。这表明司法权和另外两种权力在性质上很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立法权和行政权，他们都是由选民来选举产生的。无论是国会的议员、众议院、参议员，还是总统，是吧？总统选举当然是间接选举，通过选举人团的方式，但是他们都是选举产生的。他们 选举产生的话，也意味着他们都必须受制于民意，受制于选民的意志。选民让你当你就当，不让你当你就当不上。它是选举产生的朋友，也受制于这种舆论，受制于选民的意志。法官不一样啊，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他是任命产生的。他不应该受制于舆论，受制于选民的意志，他应该保持中立。为啥他要保持中立呢？因为他可能审判跟官员有关的案件，比如他可以审判一个人起诉总统，一个人起诉这个议员，对吧？或者起诉政府的某个机关，起诉美利坚合众国等等。他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他不能倾向于任何一方。其实我们把 judge 这个职位翻译成法官，在汉语中很成问题，因为在汉语中我们一听法官，它是一种官儿，它一种官儿的话，那它和其他的这官员有什么区别？那不一样吗？特别是和行政官员、和公务员，是吧？甚至有些国家把法官也当作公务员来对待，这是非常荒唐的。法官跟公务员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是吧？根本性的区别，你绝不能要求公务员那一套来要求法官，也绝不应该要法官当上法官的话要通过公务员考试，那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是吧？法官和公务员只有一点区别，就是他们的薪水都来自于纳税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法官他不是个官儿，是吧？他不是个官儿，他是个中间人，他是个聚间人，他是个裁判。他要是官的话，那他审理一个民告官的案件，那岂不得官官相护吗？民众怎么可能得到公正可言？他不应当是一个官，是吧？他除了薪水，他是纳税人的薪水之外，他是一个中间人，他就像一个裁判一样，他不能乞求，他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人，他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人。他必须具有中立性、被动性，是吧？他审理案子，你来告我才审。他不能到大街上去主动积极的从犯罪行为做斗争，那不是他的职责。如果没有一个案子来，他就可以天天泡茶、看报、喝水，是吧？他可以不干任何的事情。当你有案子来的时候，他才审理。他是一个非常被动消极的角色，中立的角色，中立的角色，他必须是独立的，他要不独立就没有公正可言，他站在任何一方都会损害公正，不管站在弱势还是强势，还是官方还是民间，任何一方都是糟糕的，都是危险的，他必须不偏不倚，站在中间，这样才有司法公正，才有司法公正。他独立，要他独立是因为你要给他和另外两个机构平起平坐的权利，给他违宪审查权也是一样，因为另外两个机构啊，都比他掌握的资源要多。比如说立法机关掌握着钱袋子，也就是征税的权利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机关掌握着枪杆子。三军总司令、总统是，是吧？那法院有啥呀？法院凭什么和另外两个机构抗衡、平起平坐呀？法院什么都没有，他靠什么？依靠自己独立。另外一个就是靠自己这个有违宪审查权。那你怎么样才能让法官独立呀？让司法独立？汉密尔顿发现有两个条件。是吧？这联邦大人问题第78篇讲得非常清楚，满足这两个条件，78、79篇，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法官才能独立。第一个条件是终身任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法官一旦被任命上之后，他可以干到死，只要他精神正常，他可以不退休的，没有人可以强迫法官退休。我们会看到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经常都是70、80岁了，80、90岁了， 还在那里干着呢。德克萨斯的有一个法官，105岁了，办公室里放着氧气瓶，随时准备吸氧，但还在干，没有任何人能撤掉他，拿掉他的职务。终身任职这一点确保了法官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不管你怎么判一个案件，你的职位都不会被拿掉。那另外一个条件是，任职期间薪水不得减少。哦，如果你确保了法官的薪水，一方面职位保障了，另外一方面薪水还保障了的话，他的生计问题不用担心，是吧？他不用担心我判了个当局不喜欢的案子，然后你就把薪水给他降了一半，那他还敢判吗？下一次？他不敢了。他的职位和生计都有了保障之后，你想让他不独立都很难。是吧？所以你如果真想得到司法公正的话，你就走这条路子，就让法官终身任职，任职期间薪水不得减少。我看他司法不公正不可能，他很难不公正，因为他不管怎么判你都拿不下他的乌纱帽，是吧？他不管怎么判你就没法影响他的生计，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其他的那些司法改革基本上都是不痛不痒。如果不在这两条上做文章，你没不可能有司法公正，不可能，因为你的司法独立不了，永远司法是其他权力的一个奴仆，其他权力的工具，其他权力的工具，这是这种横向的分权制衡。下面我们说一下纵向的分权制衡，也就是美国人还有。美国的国父们还有一点开创性的贡献，就是，哎，他们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他们实行的是联邦制、联邦主义。干嘛他们不搞中央集权、不搞大一统的共和国呀？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联邦制的好处和大一统的坏处，中央集权的坏处。中央集权虽然。你短时间内是吧？你能够调集这个国家的资源，是吧？像托克尔所说的一样，但是你会破坏这些资源的再生，是吧？它可以成就一个领袖人物转瞬即逝的伟大，但是它没有办法造就这个社会持久的繁荣，因为它没有地方自治，没有地方自治，地方没有活力。民间没有活力，社会没有活力，一切都集中在权力，一切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中央，是吧？就像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巴黎一样，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了巴黎，是吧？哪怕修补一个教堂需要几十块钱，也得到巴黎去审批，这样的一个国家，地方上完全被摧毁。没有了地方政治，没有了地方活力，巴黎就变成了一个动物的脑袋，脑袋变得很大，把身体的养分全部吸收了，榨干了，各个省都没有养分了，都衰落了。巴黎就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中央集权，一个人说了算，一个地方说了算，一个机构说了算，没有任何校正错误的可能性，没有这种纵向的分权制衡。对于美国国父们来说，他们绝不要建立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共和国，因为他们想要让这种分权制衡，让对权力的约束尽可能最大化，尽可能最大化。有了这种横向的分权制衡，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说，麦迪逊说，为了对民众的权利和自由有双重保障，那就需要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联邦共和国。要在联邦政府和各邦之间形成一种分权制衡。他是在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其实只有一个政府，因为地方政府不过是中央政府的派生物而已，是吧？中央政府可以设立一个地方政府，也可以撤销一个政府。它全国其实是只有一个政府， 而在联邦制国家，全国有多个政府，或者说它是一种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在一个单一制国家，是一种单中心的治理模式，所有的决策权都来自于那一个中心。而在这种联邦制国家，它有多个、无数个决策中心。比如说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他们之间首先不是一个等级关系，不是一个隶属关系，不像单一制国家，是吧？各州政府不隶属于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也没有权利命令各州政府做什么。他们不是一种等级关系，不是一种等级，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是此前我说的那种圣约传统、那种联邦神学里所讲的平等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管辖权不一样。联邦政府管辖那些跟全国都有关的事情，战争、外交之类的，而各邦政府、各州政府管理那些跟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事物。是吧？治安、教育、继承、婚姻、交通等等，这些都是地方政府管辖的事。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管辖权不一样，不是一个等级关系。关系是美国人经常戏称他们的联邦政府不过是第五十一个州政府，不过是第五十一个州政府。那么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制衡才变得可能，是吧？麦迪逊、汉密尔顿都强调说，如果联邦政府变得专制的时候，那么各邦政府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他；如果某个邦、某个州的政府变得专制的时候，那么联邦政府和其他州政府可以联合起来对抗他。通过这种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分权制衡的方式，那么他才实现了对于个人自由的双重保障。啊，如果你只有三权分立，只有横向的分权制衡，那是对自由的一重保障；如果再加上联邦制，那是对自由的双重保障。你的自由更安全、更可靠、更可靠。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国父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要让地方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这种高度的自治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如果和单一制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是吧？在联邦制下，每一个邦、每一个州，比如它都可以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就是每个州的，美国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都有自己的法律，都有自己的司法机关，都有自己的一套司法机关。注意，联邦有联邦的司法机关，各州都有自己的司法机关，各州都有自己的州最高法院，它是两套系统并行不悖的，并行不悖的。你很难想象，在一个单一制国家，每个省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法律体制。没有，你再自治，有人鼓吹说啊，单一制下面也可以搞地方自治，胡扯！你那自治的程度跟联邦制国家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因为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各邦之间是一个主权分享的关系，它并不是只有联邦政府享有主权，而是各享有一部分主权。而在单一制国家，主权都在中央政府手里。地方哪有主权可言？地方没有主权可言。还有，你比如说，在联邦制国家，每一个公民都有双重的公民身份。比一个人首先是加州的公民，其次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甚至在瑞士这样的联邦制国家，每个公民有三重公民身份，一个人首先是一个市镇的公民，其次是一个州的公民，再其次是瑞士联邦的公民。你在单一制国家，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单一制国家绝不承认这种双重或者多重的公民身份，你只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对不对？ 所以这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根本性的区别。一个单一制国家，无论如何你搞地方自治，你都不可能跟联邦制国家的地方自治相提并论，自治的程度都没办法相提，是吧？所以有人说这两种单一制和联邦制无关紧要，搞哪一种绝不是如此。美国的国父们绝不认为联邦制和单一制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差别，仅仅是一个结构形式上的差别。那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也绝不认为，这个联邦制是搞联邦制还是单一制，跟一个国家对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没关系。他们也绝不认为如此。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没有必要搞这种双重的分权制衡，你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单一制共和国嘛，对不对？但是他们看得比其他人都要远，想得比其他人都要多，因为他们知道拥有权力的人都有野心，你要想对抗这种野心，就是用野心来对抗它。这就是麦迪逊在《联邦大人问题》所讲的。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约束权力呢？是吧？就用野心来对抗野心。我们赋予了一个部门、一个机构、一个人、一个政府野心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赋予其他的人、机构、部门、政府同样的野心，让他们之间相互制约。也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用权力来制约权力，用权力来对抗。 康心感谢。再次祝大家端午安 康，权力用权力来抗衡权力，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比这更有效的约束权力的办法，是吧？在很多其他国家还指望着明君，指望着统治者是一个开明明智，是吧？这样的人物的时候，有能力的人物的时候，那么美国国父们发现这样的人是靠不住的，只有什么东西能靠得住？只有这样一套复杂的双重分权制衡制度靠得住，只有这种用野心对抗野心的制度安排靠得住，靠得住。也就只有依靠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这样一种观念，这样一种理念，才能建立一个有限政府，才能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王建勋教授的精彩分享。有需要王建勋教授签名上传前一本的书友，请联系你们的群主。下周晚8点同一时间，我们邀请的是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冯先生届时分享的主题是名医待访录近代型考辨，领读西厂与新变，明清文化500年，不见不散。感谢大家。